江水弯弯，春风短，情丝长，又见雨夜夜花，夜夜长安苦梦断呀，窗外雨茫茫，苦念间惆怅，昨夜望春远风，春风不知花落时，独有雨夜花。有情有意雨夜花，伴我走天涯。风大孤灯夜呀，你江水弯弯，春风断，情夜望春远情丝长，又见你。